海洋法公约等重要涉海公约缔约国，一贯积极履行自身义务。他促请有关国家不要戴有色眼镜，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立，才是真正威胁构建和平稳定合作的海洋秩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1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5点，跌3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蚊，跌8.8；美团159.6，跌8.1；盈富基金20.32，跌3毫；比亚迪股份254.8，跌15.6。京东集团201.6，跌11.2；阿里巴巴83.6，跌1.5；中国移动52.9，升4毫；长城汽车12.42，升6毫；吉利汽车14.12，升4.8；恒生中国企业69.68，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8，瑞士法郎8.152，澳元5.545，加元6.129，新西兰元5.043，欧元8.4046。每百日元对港元6.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8点，跌253点。港金报174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5美元，卖出18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何文田公主道嘅交通咧。之前公主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嗰度附近咧，其实系近住培正道后少少啦。之前就有意外事故嘅，咁啊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嘅。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公主道尖沙咀近住培正道一路去到太子道西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系分别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山顶中峡道较早前因为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要做紧急维修啦，咁近住华苑嗰段嘅中峡道曾经系单线双程行车，咁啱啱运输处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现时嗰度嘅封路开翻噶啦。九龙区路面方面，而家沿住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亚加老街段咧，因为有啲紧急嘅维修要做啊，嗰度部分嘅快线啊，近住亚加老街嘅快线咧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点正，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已婚警察宿舍第一座、粉岭警察机动部队总部5楼 C 座男更衣室、

月24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系 咁就提提你，今日我哋访问嘅嘉宾啊， 系啊 ，Jo 柳英婷， 介绍佢嘅新派台歌《离别的规矩》。 冇错啦，咁啊，好劲啊！今日呢个访问，我哋有好多密码入边。因为佢话咧，即系呢个离别的规矩咧，系跟随住一组密码，系需要大家跟住佢嘅作品慢慢咁样去探索嗰个嘅答案嘅。 将会有新嘅系列，佢会有一啲嘅嘢埋藏咗喺里边啦。希望一阵大家听嘅时候，各位饱读诗书 系啦，即系 听众可以帮手。 自问系呢一个嘅旅游或者艺术界嘅达人咧。一阵间可以帮帮忙，一起去解锁一下。 系啦，我哋好努力为大家争取，想挫下，但系都挫唔到。咁但系 咁快开股噶，你唔系挫到嘅，挫到唔好开股住。 你 啊， 知啦， 知啦，知啦。 系啊，六点钟啊，就有刘永婷嘅访问啦。咁今日开头呢一位，本身我哋谂咗另一样嘢讲啦。咁但系后屘睇咗近排有一个新闻， 乜嘢？ 音乐有关嘅一个研究啊， 系 呢个调查啦。就话都有趣，佢话吉他 solo 呢样嘢我哋成日都会听， 系啊， 即系你喺一首歌里面冇人去唱嘅时候，得支吉他喺度喵喵喵嗰啲咁啦， 即系好似 Danny Summer 嗰啲咧， 正啊， 佢哋好多时候做 live 咧好正啊，佢通常都阿 Danny 哥佢会玩一段成三分钟嘅 solo 咁样先继续唱，好鬼劲啊！ 系啦，咁啊，佢话原来吉他 solo 最近啊喺日本嘅地方当地引起一个话题嘅，因为有评论家就表示，咁佢表示啦，冇做到一个 research 去听晒啦。佢话今年啊 Grammys 入围嘅摇滚歌曲当中，竟然都系冇吉他 solo 啊，咁样。 哦，即系佢发现， 即系有评论家系啦，即系有入围嗰啲啦，净系计就话都冇吉他 solo， 咁呢一样嘢就令到喺日本嗰边又有一啲人攞出嚟就攞嚟热烈讨论啦。因为其实喺日本嗰边啲歌，无论佢咩genre 都，其实好多时候你都有机会听到嗰个吉他 solo 嘅存在。 会有啊， 咁你 band 里边有就好正常咧，其他作品都有。咁呢个系佢哋嘅一啲文化或者佢哋嘅喜好咁样，所以会比较多听到。 我觉得系个节奏问题，因为咧你会发现咧近几年咧即系例如可能欧美地区咧一啲韩团都开始抬头啦嘛，即系你可能例如 BTS 咁样都会喺 Grammy 度出现啦咁样。咁可能佢哋而家即系开始发现嗰个节奏咧系快咗啊！佢哋听歌嘅节奏快咗啊！即系例如可能 我之前都话两分几钟一首啦， 三分钟一首，可能即系同埋可能近几年佢哋都系兴翻一啲有时会复古少少啦 ，disco 少少 ，funky 少少嘅作品。咁但系呢一类型嘅作品有时就真系比较少一啲吉他 solo 嘅部分噶嘛， 会 focus 喺啲鼓啊、啲 beat 啊、 啲 beat 啊咁样。咁所以变相就可能即系对于佢哋嚟讲，而家太长嘅吉他 solo 冇咁好摁咯，我哋会即系俗称叫做冇咁好摁嘅时候，咁可能就会飞咗嗰啲位咯。咁但系头先波成你讲嘅一样嘢，我都觉得系嘅，就系、是、日本嘅音乐咧，佢会好注重编曲方面嘅，即系尤其吉他 solo， 有时未必一定系 solo， 但系我几中意听有时。J-Rock 嘅一啲編曲咧，尤其近年我哋大家經常會聽到嘅 YOASOBI 啊，嗰一類型嘅樂隊或者組合咧，佢哋嘅編曲會玩到好複雜，咁佢會有好長嘅一啲音樂嘅 break 位咁樣，就會玩一大段，可能成分鐘咁樣，但係當中又會好豐富好多嘢聽咁嘅。 因為就住呢個吉他 solo 嘅東西咧，有一位美国嘅吉他手啦，同时亦都系佢玩过一对 heavy metal band 叫 Megadeth， 系 咁呢位吉他手咧就叫 Marty Friedman， 系 咁佢最近都有出一个 post 回应，即系讲关于吉他 solo 呢回事，咁佢都识日文本身，即系佢应该都系喺日本嗰边都有玩咁，你见佢都会有文字上面写到日文啦，亦都有讲到啲日本嘅文化，就系佢都有讲啱啱我哋所提及就系、是、哦日本人佢哋都几惯喺一啲唔同 genre 嘅音乐里面咧，都会出现啱啱讲嘅一啲叫吉他 solo 嘅。 系系。 咁当然啦，原因有好多嘅，因为佢哋可能系出于习惯咗，即系一首歌里面我要有吉他 solo 先至叫做合适咁样样。 系啊。 总之就系根深蒂固咗，有一个方法去 去令到大家聽一首歌覺得呢樣嘢好舒適，或者我會 easy listen 嘅。咁呢個就係佢講佢觀察到嘅嘢啦。咁，咁喺講佢嘅質疑之前咧，最有趣嘅就係咩咧？咁話日本嗰邊就大家喺度討論緊，可能網上面有啲人會講啦。咁真係有一啲嘅地方做咗一個調查嘅， 哇！好認真啊，佢哋做呢啲嘢真係好認真， 好好得意嘅佢哋， 好勁啊！ 你先唔好理佢嗰個 sample size 係有幾大啊，嗰、個咩啦，但係佢哋真係咩都會做嘅咁，咁你就當一個參考了解一下啦。因為佢話日本有一間咧係經營音樂媒體嘅公司，就即係五月頭真係做咗一個小型嘅 調 查，就訪問25歲以下嘅朋友，用即係網上嘅問卷去形式，就問佢哋。 咦？咁你咪冇份做咯？ 我冇啊，我唔系， 我都冇啊， 冇啊， 我都唔系， 我哋冇份啊， 我都唔系啊，唔需要啊。 同埋我唔喺日本，可能唔俾咧，要用 VPN。咁佢就真系问佢哋关于听吉他 solo 嘅一啲习惯。 系， 咁佢调查发现咧，佢话有大概一成嘅咧系会刻意跳过吉他 solo 嘅部分。 你会唔会嗱即系如果以你平时听歌嘅习惯去计啊，你会唔会听一首歌系无啦啦飞走咗一段嘅？即系真系好唔中意到，你可能真系会听四分钟嘅歌，但系可能有30秒，你去到嗰个位系忍唔住一定要拉走啊！ 我唔会拉走住咯，个吉他 solo 其实都几喺我嘅角度啦，有阵时系几决定嗰只歌嘅诚意咯。 系，我同意，我同意。 虽然我唔识喺乐理上面去讲啦，但系喺感受上面，你听嗰个吉他 solo， 佢究竟系将首歌 一个推进 啦，定系佢系一个休息位咧？咁啊，休息位嘅时候，你会听得即咁样好讲到好大啦。有冇嗰個誠意喺度啊？ 我反而係咧，即係我實際啲講啊嚇，即係以我平時聽歌嘅習慣，就係我咩時候會聽歌？我出街嘅時候戴住個耳機喺個電話度，咪會聽歌咯。即係可能同時間係做緊唔同嘢啊，行緊街啊。即係首先聽歌喺我日常生活中，未必下下都係一個唯一嘅嗰一下當下唯一嘅動作嚟嘅，基本上都好似一個 background music 咁樣播嘅。我好少可會特登攞部電話出嚟。喂，唔得啦，仲有三秒去到呢个位，等我飞走去先。 系， 佢唔会咁样做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奇一件事，就系乜嘢人到底系乜嘢人会听歌听到一个位 系？系咪？我真系唔知。 你揸车都唔会咁，就系、是、等我飞走呢三秒先。 都唔系噶，我搭车可能因为我唔系同我做几样嘢。 嗯， 咁我会拎住个电话一播嘅，的确搵歌。 嗯， 咁我会如果只歌好听，我突然之间就望下，哦呢只咩嚟噶？因为有时佢系。即系 random jam 出嚟噶嘛，咁好听咁就会即系 save 咗佢咯咁。但系我就唔会飞嗰段所谓吉他 solo， 但系嗰一段吉他 solo 或者再多啲就系佢嗰段music break 或者一个 bridge 咁样，嗰段嘢如果好正嘅话，系会令到首歌再提升一个层次咯。 系， 我唔会因为佢我唔中意而唔听首歌，唔会嘅，都会听到尾嘅。但系佢会影响到我中唔中意嗰首歌或者中意几多咯。 都系嘅，有时候咧即系尤其而家嗰個海咁大啦，即係聽歌咧。有時候我哋喺音樂平台度聽歌咧，有時候我都想揾一啲新嘅嘢聽咧。即係可能每隻歌我都會俾30秒機會去咁樣先算啦，或者20秒機會啦。其實頭嗰段 intro 到底吸唔吸引到你係好緊要嘅。所以有時候一個精彩嘅頭咧，個編曲靚嘅話咧，我係會願意聽落去嘅。咁當然我亦都發現一個趨向，就係有時 intro 短，好快就入到嗰個歌手唱，都可能係頭先講嘅一種策略。就是想快啲聽到個歌手把聲，吸引你繼續聽落去啦。 係，呢個都係我哋嗰時講話點解啲歌開始個時數越嚟越短嘅時候嘅一個策略啦。咁就啱啱講話有一成嘅人。大概啦，即系会飞呢个吉他 solo， 咁我相信佢系冇特定喺首歌嘅边个位置噶嘛，即系可以系 intro， 可以系中间，或者系个 outro 嗰度。但系佢再追问嘅话，就 系 有一啲歌佢个 intro 系用电吉他开头嘅，就问啲人会唔会飞啦。 系又唔会、啊， 你估下会飞嘅人系占几多成啊？ 会飞啊！ 嗱，头先就系讲哦，总之首歌但凡有吉他 solo， 冇理佢边个位置，有一成嘅人咧系会飞咗佢啦。咁、如果而家集中讲电吉他喺 intro 嗰度， 好常见啫、啊，电吉他我估都系 半成人左右咯，即一成都唔够， 即5% 啦， 5% 左右咯， 系有37.5%， 唔系啊嘛？ 喺呢、這个喺呢个调查里边啦， 好常见 嘅 啫， 好多啊！佢话有60%嘅受访者就会听晒，37.5% 嘅受访者就表示听到就会直接跳去下一首歌啦， 都好夸张。 虽然60.8+37.5%唔系100% 啦 ，anyway 咁。 我觉得咧，我觉得唔关系咪电吉他 solo 嘅问题，系纯粹可能只歌真系唔好听啫。 哦，sorry， 佢系37.5咧，系会直接 skip 咗首歌。 哦， 条数剩翻头先60.8啦，好啦，我玩数学啦，60.8嘅受访者会听晒，37.5嘅受访者系会直接跳下一首，剩翻个1.7咧系会跳咗个 intro 啫。 就 会照听，但是原来个 intro 的影响是这么大，因为原来就算不喜欢听即是电吉他的前奏都好，仲会愿意留低听那首歌的人在这个调查里面只有 1.7%， 即是他直接决定了30%很高、 啊、 一听到就飞下一首了、 啊、 你完全主宰了一首歌的生命了、 啊、 这样。 听 intro 那些人 真的。我都不明白的，为什么的真的。所以呢一個嘅呢個調查得意在就係因為佢係25歲以下啦。係 係。 咁但我哋頭先一開頭講緊就係、是，日本好多歌都會有呢、這個即吉他 solo 喺裏面，係佢哋嘅文化嘅時候，好似係有少少唔同， 落差， 好似有少少落差咁樣樣。咁、當然背後原因好多啦。咁但係頭先提嘅嗰位吉他手，即係佢有發表過對於吉他 solo 嘅睇法， 係係。 Marty Friedman， 咁佢都有講話就係因為正正喺日本嗰度，佢覺得已經成為咗一個好似習慣。 嗯， 或者令到人哋觉得哦，一定会有噶啦咁。 嗯， 咁所以究竟嗰段嘢嘅出现系纯粹为咗习惯而出现啦， 系 定抑或系真系 有呢个需要？ 就好似你啊，同一个拍咗拖几年嘅女仔，嗰一种感觉，究竟你系习惯咗，所以你觉得你唔会同佢分开，觉得爱佢，定你真系爱佢啦？ 咁都俾你扯到落， 就系一个咁嘅比喻啦。我觉得 精彩，精彩， 终于谂到一个几好嘅比喻啦。 有一樣嘢係即係就咁單睇呢一個嘅數據都好有趣，但我覺得即係如果再全面啲睇，係可能應該要問埋就係、是，如果嗰個唔係吉他 solo 係鋼琴 solo，又有幾多 percent 嘅人會選擇係直接 skip 去下一首，或者係會飛咗個 intro 淨係聽個副歌咁樣？因為我覺得呢個已經係講緊到底係個樂器出咗問題啊！定系嗰个烟草嘅长度出咗问题 嘅，我 觉 得关乐器事，因为佢都调查讲2021年 Billboard 排行榜头20位嘅歌咧、嗯，即系喺外国歌吉他 solo 得一首歌有咋，咁因为钢琴、哦、即系话钢琴仲有，但系吉他少咗，所以吉他 solo 呢一个先至抽出嚟俾人讲咯。 咁都的而且确系好似关吉他事，真系阴功。 但系有啲真系值得听，好似呢一首都系嘅。它里面都有一些的吉他 solo 啦，叫做总之一些间奏位，其实呢 Kenny 也有讲过话有他的想法在这里。 有真女，一切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照佢，黑布遮掩大去，伤会变，又会怎住？白云过去，见山飞山，见天池。黑与白，即使相对，摸索立在相似，又会对峙。观看一体的意思。黑与白，天生一对，空要去哪，谁又失上？ 所以啱啱嗰一段嚴格嚟講，你話係咪吉他 solo 都未必完全係，佢都有唔同嘅聲音去配合住嘅，但係就一個間奏令到你啊，就有一種循環，好似呢首歌《日月無常》所講嘅嘢啦咁啊。 咁我終於明點解啲人話唔聽吉他 solo， 因為冇其他樂器支撐。 可能喎。同埋頭先我研究啊 ，focus 咧應該係講緊一啲 hit song 嘅，即系 band 生嗰啲有就好合理嘅。聽我有 Candy 嘅派台作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4宗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9,800多人染疫。輸入個案之中有24宗在機場發現，患者分別來自泰國、英國、美國、法國、台灣和馬來西亞等地。另外一名居住在大埔的本地貨機機師檢疫，他曾經駕駛貨機往返印度與本港，在印度當地採取閉環式管理，衛生防護中心不排除是本地感染。天水圍、天愛苑、愛潮閣下午5:00起圍封強檢，受檢人士需要在今晚11:30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明天上午大約11:00完成行動。根據今日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除了指明人士之外，任何在今個月18日至24日期間曾經身處愛潮閣超過2小時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個月26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警方回應查詢的時候說，至今並未接獲任何團體通知計劃6月4日在港島區舉行公眾活動。警方說尊重市民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在處理每宗公眾活動通知的時候，會因應最新情況作出獨立風險評估。天主教香港教區已經表示，考慮到舉行追思六四微殺對會不會觸犯國安法有顧慮，今年不會再舉辦有關活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美英有關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訪華的言論時說，美英等西方國家真正擔憂的是包括巴切萊特在內的國際人士看到新疆的真實情況，從而導致他們編造的謊言謠言不攻自破，以疆制華的圖謀宣告破產。汪文斌說，一段時間以來，圍繞聯合國人權高專訪華，美英等西方國家上演一出又一出的政治鬧劇，他們在乎的根本不是什麼真相，而是要利用人權高專的訪問炒作所謂的新疆問題，污蔑抹黑中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近日表示，美方不指望中方會允許巴切萊特對新疆人權進行全面不受操控的評估。英國駐華大使在社交媒體說，沒有任何藉口可以阻止聯合國代表完成他們的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2-3日有幾陣驟雨，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已经排到过咗蒲岗村道。将

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有花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纯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你必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先领略爱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心笑，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鬼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有花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心痛时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千里略爱的必要，还抱自己再跳。 所謂的 comfort zone， 我覺得是人的一條很重要的心理防線。如果連自己都學不懂怎樣去愛護自己、保護自己，怎樣去愛其他人呢？聽過有衛蘭《現代戀愛安全》。 我信為保護你，赴湯蹈火都要管。 現代戀愛安全手冊。 你說被逼被愛，時常被管束太滿。我信為取悅你，什麼都給你兩款。自己預判是種誤判，原來幸福不客觀。我以為你開心，你開心卻痛苦。

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事，无论你住索里。 松是一样令到彼此相处都能够舒服的空间，为什么要刻意去打破它呢？听说由 Jace 陈海荣 Long D。 Be mine,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you

和設備立即救援。當局利用起重機清走大型瓦礫碎片，又出動搜救犬協助搜索失蹤者。當局相信仍然有大約50人被困瓦礫之下，又說建築物的其他部分亦有倒塌風險，疏散附近建築物的人士，並呼籲民眾不要靠近。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同時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日出康城领海十一座右翼和左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尖沙咀海防道51至52号柏裕，九龙城德朗村德奇楼，大埔大埔中心20座，荃湾荃湾广场1座，粉岭花都广场10座，西营盘山道100号上岭，葵涌怡丰苑豪丰阁同埋上水宝荣路1号威尼斯花园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钟丽丹， 莲花清瘟相对来讲它针对的病人的体质就会比较强壮一点，你一定要有 symptom，比如我哋成日都讲嘅喉咙痛啦、发烧啦或者低烧啦，如果你平时肠胃系比较虚嗰种咧，其实你系唔适宜用莲花清瘟嘅，佢唔系一个预防嘅，系帮佢可以冇去到好严重嘅嗰啲症状。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齐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同大傻咧，佢哋就去大排档食饭啦。埋单嘅时候咧，小明慢慢咁伸只手入去个裤袋度拎钱，大傻咧就见到，诶，不如等我嚟啊！小明就话啦，诶，咁边好意思啊？小明都未讲完啊，大傻咧就已经伸只手入去小明嘅裤袋度帮佢攞钱啦。 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吻吻交幻想， 这个世界有好多嘢都估唔到㗎。 係呀，就好似估唔到今日呢位嘉宾咁忙都愿意抽时间上嚟同我哋做访问。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无心插柳柳应听。 讲得啱呀，有时估唔到先有惊喜嘛。 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又阿张刘应廷啊，嗨， 张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因为我哋又送卷轴啦，今次呢一卷咧， yeah. 因为我发现咧，你个名咧其实唔容易谂嘅，即系嗰个柳字咧要用得好靓先得啊， 系啊，好期待啊， 好啦， 究竟系咩？ 但系每次用你嘅柳字都会系一啲比较。我覺得是文雅啲嘅句子。 Yes， 係。咁啊，今次呢一句就係無心插柳柳應廷。你講一個原句先啦，哎，你講一個原句先啦，一陣誤會咗啊，大佬。 無心插柳柳成蔭。 係啦， 係啦，即係我哋就攞咗呢一句，咁就擺咗呢個，因為之前都有諗過想用嘅，咁但係呢一句嘅意思即係有一種就係，可能有一啲嘢你係冇刻意。希望去咁樣做，但個結果 turn out 係咁樣樣嘅。 OK， 而係都係往好的 好嘅方向咁樣樣嘅。 係啊，咁哦呢，這個 OK 喎，幾襯我首新歌喎，即係都係啲花花草草啊。 係啦， 所以有諗過 水話嗰啲咧， 有諗過啊，果然 係啊，即係揾翻啲夾翻咁樣樣喎，即係覺得今次係時候攞呢句出嚟送俾你的。 我覺得佢要加人工啊， 希望老闆聽到啦。 監製喺出邊，監製喺出邊， 加人工啊要。系啦，咁呢一句其實即係喺 relate to 歌之前，即係呢一句説話頭先講個意思，即係想知道喺阿追你自己嘅過去呢段時間，有冇一啲嘢你自己都發現，可能係嗰個結果，即係好嘅結果係一啲意想不到嘅嘢，即係你唔係刻意要咁做，但係佢慢慢聽得變得好嘅咁樣咧。 喂，由參加個比賽開始就係咁啦， 嗯， 即係點估到而家可以真係做歌手啫？ 係， 即係有好多嘅錯有錯著嘅嘢，其實即係。 又例如呢首歌本身即係離別的規矩個 demo 唔係 tailor made for 我嘅，即係我以往揾吳林峰做嘅嘢咧，全部都係喂我要點啊？你 tailor made 一首歌俾我啦。咁但係今次真係錯有錯著，無心插柳，就係佢喺的士度無啦俾個 demo 我聽，我覺得哇！好得意喎！呢首歌好啱我今年嘅 topic， 我又想讲翻一啲贴地少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歌嘅时候，我就觉得系一个新挑战嘅。加上佢系六百拍咧， 系 即系我从来都估唔到六百拍嘅摇摆歌曲，即系蹦七七蹦七七系可以做到一首慢歌情歌嘅。咁哇，试有好多嘢都无心插柳咯。 系 系啊， 因为你话头先喺的士上面咧，点解会系 不嬲？我同林峰嘅合作咧，都系佢有啲歌写完之后，佢觉得 OK 嘅，佢就会掉俾我嘅。又或者我会 tailor made 叫佢我嚟紧想要呢首歌呢啲 style 嘅歌，你帮我做一首啦咁样。咁咁啱佢嗰排咧就写咗好多首 demo， 咁佢就觉得哇好听啊，好想分享俾我听嘅，纯粹分享嘅。咁但系后尾我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叫佢 mark 低呢首歌，唔可以俾任何人。 你想要咗佢？ 系啊，我想要咗佢，咁我就攞咗嚟做啦。咁本身呢首歌仲要未必系我第一 part 嘅今年，即系系列里面嘅第一首嘅。咁但系后尾觉得喂有几啱，讲讲下，跟住就攞咗嚟做第一首啦，系列嘅第一首。 咁其实谂今年呢个新嘅系列嘅时候，即系之前完结咗有一个篇章嘅时候，即系成个团队去谂嘅话，系有冇或者 brainstorm 过有边啲嘅 choice？ 究竟今年嘅系列系以咩主题去行嘅？ 其实有好多歌迷咧都有俾 idea 我嘅、 啊，例如有啲咩噶？ 系啊，佢觉得、我以往嘅歌好歇斯底里，上到太空，人类群星闪耀时， 系啦， 跟住而家想做翻啲落地嘅歌，咁同埋以往嘅音乐系好澎湃噶嘛， 系啊， 即系琼林群兰。中樂西樂咁全部掉曬入去噶嘛，咁今年就掹走曬呢啲樂器咯，淨係我把聲就係樂器咯，係啊，跟住之後就做翻一啲情歌咯，即係以往大家都想聽啊，哇！即係如果唱情歌係點啊？咁我都有擺情歌嘅元素嘅，但係就貼翻我自己嘅性格多啲咯，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氣質比較重咯。 唱翻嗰种气质出嚟， 唱翻啲气质嘅情歌出嚟，柳色情歌咪就系咁咯，即系咁样咯。 但喺情歌方面，即系都会有好多可以延伸到唔同嘅方向。对于你去谂今年嘅方向，有冇话就算系情歌，都一定系跟住某一种嘅？ 其实有方向嘅，系有方向嘅。今年即系呢个系列三首歌咧，其实系有少少联系嘅，同过往嘅嗰两个系列。咁。比较嘅方向，第一首啦，就出咗离别的规矩，跟住之后最尾系有少少祝福，系冇咁 heavy 噶啦，已经，跟住嚟紧就会越嚟越沉重，跟住之后系有啲启示嘅。总之大家嚟紧连住听就会知噶啦。 哦，即系其实已经系编排好晒今年所有嘅作品噶啦。 冇错，冇错，冇错。 系咁，因为之前嘅作品嘅时候，譬如上一个系列，你自己都会有一啲可能睇咗一啲书，跟住之后有一啲嘅句子，就可能同卡叔啊、小黑讲，我想有咁样嘅意思喺里边。 系 今次啲有冇都有啲嘅 inspiration 系嚟自啲咩？ 其实由首歌嘅 demo 开始就已经系个 vibe， 我已经想做一个离别噶啦，即系由社会嘅大气氛，有好多人移民啦，咁样等等啦，跟住身边有好多关系，人哋都会觉得哇，我要同佢讲拜拜啦，去机场讲拜拜啦，咁 even 吴林峰佢写 demo 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呢个情况而写嘅，咁所以个 vibe 上咧已经系有咁样去，咁所以出到嚟就系、是、啊，我要笑住咁样同我嘅朋友讲拜拜，即系要坚强咁样，就有呢个 vibe 喺度咯。所以其实一出新意剧头呢个 demo， 呢个团队一路同佢哋几个合作，头先有提过嘅名字吴林峰啦、小黑啦、靠叔啦咁，系咪其实呢一个嘅合作或者大家嗰个默契嗰样嘢，都真系有嗰种即系无心插柳嘅感觉，即系由当初做新人嘅时候合作， 而家就有心插柳噶啦， 系啦， 即系而家就特登大家想 要咁样玩啦， 系啊，大家一人一，即系好似佢哋形容。喂，好似足球场上面嘅伙伴咁样，队友，跟住之后小黑咧，首先就踢个波唔知俾边个啦，俾靠叔啦，俾我啦，咁样，跟住我又踢个波俾靠叔啦，靠叔编曲噶嘛，跟住之后最尾咧系要射到一球好靓嘅世界波嘅，系啦，跟住我哋而家就系足球场上嘅关系咯，大家会互传，但系最尾做到一个好好嘅嘢咯，咁我觉得我嘅作品里面咧，不嬲都系。 藝術成分比較重嘅，即係佢我都覺得佢哋係藝術家嚟嘅，即係喺個 piece 裏面，咁所以係咯，都多謝佢哋咯，即係佢哋都掉咗好多 idea 喺我嘅作品度。打造阿 J 咁樣嘅， 但係喺最初期嘅時候有冇話都冇諗過，當時未諗到係，原來呢個合作關係可以延長到而家嘅喎，定還是可能喺中間有一啲嘅位置開始覺得係我係應該喺呢個團隊度一路咁樣去玩落去嘅咁。 其實第一年就唔會覺得自己會係隊友嘅一份子嘅，即係。有好多嘢都係摸索緊啦、啊就你踢球波都唔敢大力啲啦咁樣嗰啲啦。咁而家就喂、真係 friend 咗咁咪乜都講啊。跟住大家都係想件事個作品出到嚟係好啲。咁所以大家都係一個好 open mind 嘅情況底下做好多好好嘅作品，我自己覺得。 有冇話去到邊一首歌或者可能有一件事等等呢令到你覺得嗰、那個係一個轉捩點，呢、這個團隊真係已 close 咗好多。 其實係重生系列開始嘅， 重生系列 即係狂人開始係咁樣嘅。 嗯， 即係 even 第一年嘅物語系列其實都未去到呢個情況嘅，跟住第二年就超開心，大家來回咧就越嚟越好咁樣咯。 係，但係嗰時有冇啲咩？即係可能係又見過面啦，點話係？去到重生系列，大家傾嗰啲 topic 嘅時候，突然之間好著弱，而令到突然之間 係啊，重生系列嘅時候，大家由個 idea， 我一講出嚟，佢哋即零極限咁樣講出嚟，佢哋已經係好有興趣，跟住之後大家又覺得，喂、原來係咁樣嘅時候，就越講越多咯，即係越傾越多，跟住之後就大家都有心裡面嗰句都會講出嚟，又或者自己想做嘅嘢。都會講出嚟咁樣咯， 即可能即喺你嘅角度就係、原來自己講出嚟嘅嘢，佢哋亦都可以消化、可以發酵嘅，所以有呢樣嘢就冇咗嗰種驚啦。頭先講嘅， 冇錯。 咁去到而家呢一個嘅階段，呢、一個嘅班底會唔會話已經係即係頭先用足球場去形容係，大家都已經可以喺唔同嘅崗位上，大家互相傳播啦。你又可以講下我個崗位啲嘢，我又可以搞下你個崗位啲嘢，定還是大家個分工係好精準嘅？總之我處理。我中場嘅位置，我係打手籠，咁我哋大家一齊做好大家嘅崗位，就好快搞掂曬啦。 其實而家大家都係自由人嚟㗎啦。 但如果真係要分咧，你覺得以你認知溝叔啊、小黑同埋吳林峰依三個見得多合作近啲，喺球場上面嘅崗位，我計埋你自己啊。 哇！ 你會覺得大家係咩崗位咧？喺隊波裏邊真係要編排係啦。 啊，係 可以計埋教練嘅。 我估溝叔應該一定係。守籠啦， 把關啊嘛， 係啊，監制要把關啊嘛， 最尾把關係守籠嘅。 你覺得咧？如果 吳林峰係執波仔， 喺隔離啊， 亂咁講， 我咪練咗招新招啊！你睇下，幾好喎！ 剪翻呢一句出嚟俾吳林峰先。 吳林峰係做足球嗰個， 係俾人踢嘅。 唔係，係佢作歌咁，其實佢都同我嘅關係好密切嘅，其實。冇分嘅，我覺得，因為大家都係同一隊波裡面嘅隊友，即係我覺得冇得分得咁細嘅，即係每一個而家我哋嘅關係就已經，無論嗰個係咪自己擅長嘅領域都好啦，當然擅長嗰個係會把即係控制權多啲嘅，咁但係我哋大家都會 involve 喺入面咯，即係無論作詞啊、編曲啊、畫面啊，佢哋都會有好多 idea 嘅，即係揀。我嘅 single cover 啊，即係嗰張相啊，佢哋都會有份俾意見嘅，咁所以冇分理我噶啦，真係。 所以可能似排球咯，即係排球嗰種就係你又可能要 set 到波，跟住又冚到波，但有自己擅長少少嘅位 置，可以互相補位， 跟住又會轉位啊咁樣嗰種。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呢一個團隊，其實你哋自己有冇都間唔中即係幻想下又好，或者講下到互相即係走到幾遠，或者個極致會想係點咧？ 哇，都真系唔知道、啊，即系整体上合作得开心就继续去嘅，即系冇话有个 ending point 嘅，咁大家都系唔系好老啫，仲有排做歌写歌噶嘛，咁所以冇话冇时限噶，系啊，做得开心就继续去。 咁你自己有冇一路其实心里边有一个想 achieve 嘅一样嘢？是作為一個歌手也好，或者一個音樂人，或者一個藝術家都好，會唔會 冇㗎？我的目標是不會完的，即係我的目標是跟大家，即係我做的作品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呼吸咯。 嗯， 呼吸 講嘅時間係好長噶嘛，即係講緊係一個人生喎。咁每年就係經歷緊唔同嘅嘢，大家會有唔同嘅情緒。咁我嘅作品就係、是、個目標就係我嘅作品係陪住大家咯。 嗯， 係啦、 嗯， 今年大家面對離別，咁我哋大家一齊離別咯。 嗯， 咁我喺身边嘅嘛，就系咁咯，即系所以我个期限系好 long term 嘅，我目标都好 long term 嘅。 嗯， 系 即系同埋亦都会按住可能唔同时期自己都会有成长或者改变。 系啊，所以大家喺我嘅作品里面都会见到阿 J 嘅有好多进步咯，由以前可能歇斯底里，去到今年原来哦放轻声，用语气哥哥，即系哥哥喺你耳边唱嗰种语气轻声。咁都原來可以唱到喎，其實都見證住我一路以嚟嘅唔同進步咁樣噶啦。 嗯，即係大家聽嘅時候就會係個成品，見到啊，見到阿 J 啱啱講嘅進步啦，但係背後自己落嘅苦功等等嗰啲，係咪都少會即係同人講話啊？其實我點樣練啊咁樣？ 冇噶冇噶，都係靠 爆大， 都係靠自己塞住喺間房度，係咁唱練咯。即係呢啲。背后唔会分，即系分享到唔太多，都系靠自己用时间去做到。 嗯，但系即系呢个好需要就系屋企人嘅包容。如果你困喺间房度练嘅时候， 尤其是喺夜晚十二点钟嘅时候，你点练咧？ 尤其你要知道你嗰啲嘅作品好多时候都要个能量 project 得好出噶嘛。 咁我谂佢哋嘅心脏已经有好强大，即系已经惯咗系咁嘈啊。 系 啊，擘大佢哋耳仔系咁喺度唱啊，咁样。 即系你而家屋企。可能你的房間已經有很良好的一些隔音措施了， 沒有啊，不良好的、okay. 是啊、 不過不要緊，都是一種享受來的， 是啊，享受的，他 是優先聽到家的，是吧， 是啊，沒錯。 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碎，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走 独个离开者，无人蜗居，群山里回眸，想起身边你最爱的花，星光依然，已用眼泪来代替，飘逝，他始终想你好，亦祈求。 先听过有阿 Jo 刘盈婷最新排台作品《离别的规矩》，六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嚟同佢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4宗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98,200多人染疫。输入个案之中有24宗喺机场发现，患者分别来自泰国、英国、美国、法国、台湾同马来西亚等地。另外一名居住在大埔的本地货机机师染疫，他曾经驾驶货机往返印度与本港，在印度当地采取闭环式管理，卫生防护中心不排除是本地感染。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下午5点起围封强检，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1点半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日上午大约11点完成行动。根据今日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除了指明人士之外，任何在今个月18号至24号期间曾经身处爱潮阁超过2个钟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月26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早前承认，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刊登雷动计划广告，非法招致选举开支的4项控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10个月。法官表示，策略性投票本身并不违法，本案亦都不属于选举舞弊，但是戴耀廷刊登广告招致选举开支，被推荐的候选人亦都没有作出申报，会影响选举公平性，对建制派和独立候选人不公平。同時考慮到戴耀廷沒有從中得益，加上控方事隔5年之後才提出檢控，因此判處有關刑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仲系好多车嘅，龙尾都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而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喺电话机楼附近。港岛山顶中峡道近住华苑一带封路就开翻晒噶啦。之前因为嗰度冧山泥咧，曾经有啲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全部开翻嘅。 九龙方面，咁啊，提下大家啦。窝打路到尖沙咀方向，亚皆老街段快线有啲紧急维修，咁啊封闭嘅，比较多车。观塘绕道现时东行嘅将军澳方向交通繁忙，咁啊龙尾就去到顺业街。清水湾到牛池湾段交通都繁忙啊，下行去坪石方向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三五成群围买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同大傻咧，佢哋就去大排档食饭啦。埋单嘅时候咧，小明慢慢咁伸只手入去个裤袋度拎钱，大傻咧就见到，不如等我嚟啊！小明就话啦，咁边好意思啊？小明都未讲完啊，大傻咧就已经伸只手入去小明嘅裤袋度帮佢攞钱啦。 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人之所以为人，究竟点解？ 荀子话：因为人有思维，能辨是非。 礼记话：因为人懂得礼仪。 现代科学家就话：因为我哋身上有一半都系 细菌。 人体菌群系同人类身体并存嘅一种微生物，数量比人嘅细胞仲要多。到底呢啲菌是敌还是友？ 电视纪录片《细菌神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细个少少咧，就会比较中意嗰啲马骝架啊，或者系嗰啲上滑梯嗰啲啦。但系我谂到而家我呢个年纪啦，咁通常咧放咗学之后咧，都会同啲同学去公园嘅嗰啲凉亭嗰度倾下偈啦，咁谈下心啦。喺公园系一个很好好嘅环境。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无心插柳，柳莺亭。 今日音乐嘉宾咧，继续有刘颖婷喺度啦。咁呢一部分咧，我哋就会即系 focus 再讲更加多关于呢首离别的规矩嘅。咁啊，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都会再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嘅， 系， 然后再交俾你揭晓嘅。 OK， 好。咁啊，我估先嘅一样嘢就系、是、因为今次大家都会感觉到就系离别的规矩同阿 J 早上年嘅一啲作品好大嘅分别，因为上年系将啲能量大家基本上感受到系投放晒出嚟， 去到宇宙嗰度， 系啦，去到宇宙。大家收到晒噶啦，今年第一首呢首作品已经有一个要收翻埋先，即系将嗰啲嘅能量要内化翻喺阿 J 自己身体里边先。 系啊， 咁我谂嗰、那个挑战位系在于，咦，我上年 project 得咁紧要，我突然要掌握翻点样内化翻啲能量喺自己身体入边。我估其中一个你有去幻想嘅翻嘅画面，就系可能都会谂翻起之前比赛嗰阵时。比賽嗰陣時自己唱歌嘅一啲狀態，諗下點樣去演繹翻，可以唔使再將啲能量啪咁樣射曬出嚟， 收翻細啲咁樣 其實都係嘅，咁就。 我今年唱《離別的規矩》的時候呢，某程度上是有少少回歸翻以前 busking 得一支吉他一把人聲、就要唱到一首歌的感覺咯。咁、因為你聽到編曲配樂，其實都一開頭都冇乜噶嘛。咁好靠自己把聲，咁所以。再加上啦，以前比賽嘅時候，我唱過一首歌嘅《P.S. I Love You Super Moment》嘅，跟住裡面嘅歌詞係講行出去別再躲於家裏，傷口會隨年月減退。其實咧呢首歌係小黑第一首聽我嘅情歌，咁、今年咧佢幫我做嘅情歌咧，佢係《Bing Strong Pump》呢首歌。所以大家離開這無涯蝸居，其實就係好似行出去別再躲於家裏。同樣的感覺啦，咁、所以就有少少換翻自己嘅初心，即係嗰種感覺咯，所以係有趣嘅。 但係呢樣嘢係頭阿 Kyle 叔係喺你錄緊嘅過程同你講翻話，即係想你做翻呢一種嘅感覺，定還是可能喺錄音之前佢都同你有啲咁樣嘅 briefing 㗎啦？ 其實就冇同我講話要點樣嘅，咁係我自己覺得今年要點樣嘅啫。系啦，即系例如可能我今年觉得想气声想重啲，想喺耳边讲嘢多啲，其实都系我自己俾我自己嘅一个 task 啫。即系靠叔好少对于我 focus 上面有啲咩要求 嘅， 系我自己去摸探索出嚟咁样咯。 系咯，你啱啱讲即系气声嗰阵呢首歌会听到嗰啲转换，其实都几频密。即系咪？即系咪？系咪真系会即系叫做 mark 写晒嗰啲 note 去？哦，呢一句想试下咁样样，会一种咁嘅 preparation。 有嘅。即系以往嘅歌曲里面，你见到我有份，即系迟啲可能会可能公开到俾大家睇啦。即系我啲歌词纸全部都系 mark 晒呢个位要点样用力啊，呢个位要转声啊，呢个位要气声啊，个呼吸声呢个位要重啲啊，即系一定有嘅。即系系好精彩嘅，天系花晒嘅声， 我都幻想到，因为可以好细致噶嘛，可以系去到 花晒嘅，所以 咁所以呢一首都系就系自己去试唱完之后就觉得，诶、呢、這个 feel 觉得几正，就喺嗰度 mark 哦，我哋录音嘅时候就试下呢一种咁样。 系啦，冇错咯，唯一录音嘅时候可能靠叔会要求多啲话，你呼吸声要。都有感情咯，咁样 呼吸都要有感情。 你点样理解呢一句咧？咁到底自己要演绎嘅时候，呼吸声要有感情， 呼吸声有感情，咪等于佢讲一样好抽象嘅嘢，你要去明咯。咁但系我都 OK 嘅，由以前嘅训练开始，我已经可以幻想到好多抽象嘅嘢，宇宙星星我都幻想到，即系冇嘢难到我嘅， 他世已经可以做得到啦。 其实有小黑呢一份词，你即系去做一个 preparation 啦，或者 preparation 前咧，其实就咁收到，然后睇你。你自己嗰个感受系点样？因为好多人都话呢一首歌系被感动到， 系其实今首歌都对比起以往都好浅白噶啦，有好多嘢都咁我都好比起以往系容易 get 咗嘅，但系我都有好多 choice， 佢写咗两首稿，跟住我自己都系拣咗好多第一首稿嘅。剩翻嘅句子，特別係可能最尾個名謝故居中同度過的愛侶咁樣，咁其實就係呢首歌嘅中心思想咯。最尾嗰句就係我總結曬成首歌，我想多謝，跟住我會 move on 咁樣嘅呢個命思想，所以其實好簡單嘅，所以今次唔難代入嘅感情啊、情緒啊咁樣咯。 因为呢首歌我想估咧，就系我谂一开始大家听嘅时候会觉得哦 ，OK， 即系会知道呢一首歌嘅走向系点。但系我想估就系你可能都有被 surprise 到，就系嗰一啲嘅中乐。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嗰啲中乐嘅出现，去令到呢一首歌突然之间好似一个时空穿梭嘅一种感觉，即系嗰种因为又讲到故居嗰种，好似一个好远古以前嘅一个一男一女嘅故事， 系 佢带你有一种时空穿梭感觉。我觉得嗰个中乐你听到当初有咁样嘅编排嘅时候，你都系有被哇！ 其实以往嘅经验开始咧，即系靠叔都系等我唱完 focal 录完 focal 先至编曲噶嘛。但系今次我系有 surprise 嘅，用完啲中樂之後，因為我想像唔到個畫面係點啊， okay， 本身，但係咧，我哋喺構思呢首歌嘅時候咧，阿小黑嘅第一首稿咧已經係好有山水畫、水墨畫嗰個 feel。水墨畫通常咪有啲山景啊，山景中間啲小溪隔離會有一間小屋嘅，咁今次 嗰啲編曲咧，某程度上就係因應住呢幅水墨畫去編上去。咁所以我自己 surprise 個位就係原來哇，阿 J 啲歌擺中樂都可以咁樣嘅，即係都係可以推進到成件事。因為我想象唔到會係點，因為以往嘅編曲係冇呢啲咁嘅樂器噶嘛。咁今年就沿住即三首歌加加埋埋，其實係一個藝術品嚟嘅。是一个日本的装置艺术品来的。咁大家找一下究竟呢样嘢系乜嘢。 日本的装置艺术品。 是啊，是一个密码来的。而家是第一个密码，之后仲有两个密码加埋就是一个艺术品啦，咁样咯。 哦，即係嗰、那個佢係即係有個名，一個真係一個實物嘅嗰種， 真係真係一個藝術品。 有個好想， 我而家就想估，但我未估到啊！估到嘅時候再問， 遲啲就知㗎啦。 OK，OK，OK。 但係有冇即係喺唔完全劇透嘅情況之下，有冇話嗰陣時 brainstorm 點解會出現到一個係啦，即係個日本嘅裝置藝術咧？ 又哇，我会剧透嘅，我唔讲，系啊，我要坚持唔讲呢个，我要等大家去慢慢 谂下点样可以， 或者会唔会可能睇咗啲戏，或者即系睇咗啲书啊？ 唔得，我一讲就会知系咩嚟。 嗰样嘢系你自己提出嘅，你自己谂出嚟嘅。 都某程度系嘅，大家去倾出嚟嘅， 大家倾出嚟嘅。 哎、 我冇辦法啦，我冇辦法啦， 對唔住， 對唔住，各位聽眾，我做唔到嘢， 盡咗力噶啦，但起碼大家知道係日本嘅一個裝置藝術 咁啊，留意住之後嘅作品就會知道嗰個密碼到底係啲咩啦。 冇錯， 但係呢首歌即係一路講緊即係離別嗰一樣嘢，你自己喺你自己身上 係 嗰種感受係如何咧？即係大家都頭先你都講啦，呢段時間大家會有啦，但係你自己切身處地有冇真係經歷？呢一啲咁樣嘅嘢，呢件事， 我諗我同大家都係一樣嘅，一定會面對過身邊有好多唔同關係嘅離別嘅。咁我自己得到嘅信息就係要走出去咯，即係好似呢首歌本身《Come From》嗰個故事，行出去別再待於家裏。 嗯， 傷口會隨年月減退，即係你時間係會幫你洗走到。你以前以為好大嘅嘢咯， 嗯， 即係我都係同大家一齊經歷緊呢首歌嘅，咁大家 get 到啲咩就要繼續要細 depth 首歌先至會睇到下一步會係點咯， 嗯嗯，同埋因為頭先講呢首歌有啲即係好似一個山水畫咁，我覺得都特別有一個位就係佢係冇歌詞。嗯，好似有一種即係畫裏面嘅留白嘅嗰種， 係啊，即係例如可能入 chorus 之前嘅最後，即係就係有好多嘢盡在不言中啦。就算我講咗，即係有好多嘢我想同你講，但係又講唔出口嗰種感覺啊，個呜呼。所以喺 demo 嘅時候，吳林峰有呢個呜呼嘅，佢都好想留低啦，同埋。靠叔在录音的时候这个呜呼是要很有情感是要很有、我想跟你千言万语但是又讲不出口那个感觉。 同埋有一个问题我一路都好想问就是因为刚才阿 Joy 都提过今次这首歌是六八拍的一首作品。 嗯、 其实以往都有问过不同的音乐人到底唱起上来六八拍和我们平时应该是四四是到底、唱起上来的操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难啊。即是因为你如果会唱得你唱得太轻佻就会变成一个舞曲咯。 嗯 是啊，即系 咚七七， 系啊，蹦七七，好似跳叉叉咁样嘅。但系我今次唔系玩轻快，我系要玩慢歌情歌。 系 咁，所以我喺啲字嘅距离，我都要拿捏得好准确咯。 嗯嗯， 前面如果即系佢蹦七七会留白咗好多位喺字与字之间嘅嘛，咁你自己就要去摸我呢个字究竟要几长啦，去下一个字。咁所以呢啲位我自己喺第一个 session 度系。哇，有少少挫敗感嘅，但係去到錄完第一個 session 之後，自己捉到啲嘢，我自己都覺得開竅咗嘅喺唱歌方面，即係又亦都改咗好多唔同嘅壞習慣嘅。即係我以前好有啲長音，我係會拖得好長嘅，但係如果今年我係會好短咯，所有嘢都個收尾會好短，哒啲哒嘅即係。就會唱到那個感覺喎， 嗯，即係個例規矩個矩就好快就已經 fade out 咗啦，咁樣樣。 咁甚至乎係到隻歌即係完成咗嘅時候，冇以往咁澎湃，自己嗰把聲出啲嘅時候，你又覺得呢一種自己嘅作品係如何咧？ 我覺得係一個新鮮嘅感覺咯。咁大家一路以嚟都好想話啊，我想撳低少少個樂器，跟住 聽多啲你把聲， 聽多啲我把聲啊。咁今次就係一個好好嘅作品俾大家聽真啲我把聲咯。咁係一個享受嚟嘅，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好似而家我係做緊一隻黑膠碟，音響 HiFi 碟， 好赤裸啊嘛， 好赤裸，咁要做得好好咯呢啲位。 有冇打算完埋今年呢個 project？ 下次不如又索性做黑膠同埋呢啲，好係啦， 係啊，大家公司聽到啦嘛。 我谂 fans 系最想睇到呢一个画面。 嗰啲日本装置艺术咧，整啲黑胶碟啊，跟住咁样夹晒成件事 啊嘛。 系啊，咁样我做啱数嘛。 公司希望听到，跟住我都想嘅，迈向嘅目标，我自己储三个系列都系想出碟嘅。 嗯， 咁大家期待一下咯。 好， 系连埋啲 graphic 嗰样嘢，我觉得因为你哋有一啲完整 concept， 我真系好期待实体嗰只碟 一个大 picture。 系啊， 跟住就攞埋啲实体碟，就去到嗰个装置艺术。 咦，大家都好有兴趣帮我做碟喎、 啊， 睇嚟。 有啊，有啲咩帮到手啊？ 有嘢我唔想你出啦，大家都想你出。 系啊，即系佢结集咗依几个系列嘅嘢啊嘛。系啊，同埋又可以衬翻个装置艺术可以摆得落去嘛。诶、 欸， 好，因为一个好完 装置艺术，我唔讲你听啦， 摆得落去噶个 size。 唔知咧， 或者可能都可以攞住咁样，可能喺个背景度佢咁样影相咁打卡都得噶嘛。 唔知咧，我好口密啦，而家话你听， 佢太容易 smell 到我哋嗰阵。 好啦，咁我哋扯开下其他话题先，咁啊讲下 MV 啦 ，MV 啊，嗰个质地都真系几有嗰种好田园、 好地啊， 系啦，嗰种嘅感觉。 系啊，今次大家见到个景咧，嗰间屋仔咧。其實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山水畫那間隱蔽小屋咯、 嗯、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導演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景、嗯、即是很厲害是很不香港的是即是你見到、我上次去拍的那天他跟我說看景那陣會有羊的放羊的牧羊人這樣蛤這個香港來的這樣是啊我覺得很世外桃源 feel 嘅，揾到個景亦都好犀利嘅，我覺得係好配合到成首歌，咁都真係好多謝個團隊同埋導演，跟住所有人去成就咗呢件事咯。 而喺嗰、那個即係 storyline 上面，就你同嗰個女主角一齊嘅時候，就係深 up 嘅，即係大家都睇到、 嗯。 而特別有一場，我覺得係嗰個高潮，即係你哋兩個會鬧交嘅、那個。 係， 即係我有嘗試去讀唇嘅， 係， 我想知道你哋鬧乜嘢嘅，即係嗰個啲係啦，即係。但是有冇都話你哋喺嗰段時間其實喺即係雖然冇收到音啦，但係嗰一場戲其實你哋係喺度， 我哋係亂咁講嘢嘅咋，係啊，即係求其， 唔怪之我讀唔到神啦。我未食啊，好肚餓、啊。 我見到近排有人將我嗰段嘢係改做、男朋友幫手買 Mira 飛咁樣嘅啫嘛。 你買咗飛未啊？ 都話入唔到個網 啊，都話入唔到個網 㗎 啦。 幾得意喎，我覺得。就是咁咯，即系撞出嚟嘅啫，有好多嘢都系，诶咁几得意嘅，跟住但系导演都有写个 rough 嘅剧本，想个方向系点咁样噶，系啊， 即系佢写嗰个版本又系谂住个方向系点嘅， 个方向系都系啲普遍情侣会闹交嘅嘢咯，系、 嗯、 啊、 嗯， 即系都。貼地啊嘛！今年講翻、嗯，我諗你都會曾經經歷過嘅，好真實嘅，煩悶啊，離開啊，講嘅所有説話，我諗每一對情侶都有經歷過嘅嘢咯。 但喺今次嘅 MV 嘅演繹上，即、就、係、是、對比翻上年都係一樣啦。即、就、係、是、上年係一種好狂人嘅模式啦，我哋都會見到。今次就真係要落翻地少少啦，做翻一個即係在地嘅情侶係啦。會唔會即係可能喺呢一個嘅轉換當中，又要重新去再適應翻喺鏡頭前面拿捏呢一啲嘅觸感咁樣？ 都冇嘅。咁、其實都係做翻一個好舒服嘅自己啫。咁我本身都真係一個人嚟噶嘛，但係。我自己都挺多谢上年出现过的狂人的、 嗯、 即是其实那个状态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是阿姐 的演艺生涯的一个推进很大的推进的、嗯、我自己都开发了很多东西都很多谢上年的狂人出现 都应该真的自己都挺意想不到、哦、原来在表演上面拿了那一个自己或者那个 energy 出来 是的好但很好玩的即系你用嗰个状态喺舞台上面嗰个忘我嘅感觉系最好玩嘅， 即係唔會勒住勒住自己咯，即係好放得開啦。喺台上面，我就係狂人咁樣。其實我狂人都每次都唔同㗎，即係我每次喺舞台上面表演，就係、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我嘅 live， 我自己都有一個唔同嘅方向去俾呢個狂人。今日係要點樣點樣嘅狂人呢？即係例如可能我今日係一個好開心 hyper 嘅狂人，我今日另外一日我就係一個好嬲嘅狂人，之後再另外一日我就係一個好 chill 嘅狂人。即每次嘅狂人都有唔同嘅， 嗯， 係啊，好玩咯。 所以經歷咗即係上年大家見到阿 J 一個狂人嘅狀態，今年咧就係一個貼地嘅一個人好自己嘅一個狀態，亦都預告咗呢一個新嘅系列咧。但係如果大家 排好啦， 學識淵博嘅話，可以揾下究竟有啲咩日本嘅裝置藝術，大家可以擺到落去，可以留言啊，或者估下。 有冇話打算可能演唱會過後都要準備，可能要喺日本嗰邊拍 MV 嗰啲 嘅？好好嘅提議啊，我都好想啊，我都好想啊。 喂，日本邊一度啊？如果揀嘅話 咧，會想 我唔講啦，係啊，日本啦，總之我好想日本啊。 係啦，之後今年就會慢慢透露。我哋就之后就再邀请你上嚟同我哋讲啦。今日再次多谢你阿张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心，狂人不已。 束今日骚动音乐，带嚟阿张柳应婷嘅《狂人日记》，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